话说，人多力量大 啊，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京剧《石玉琢·法门寺》，这是2005年1月3号在长安大戏院的录音。在剧中，赵莲由张建国扮演，刘瑾由邓木伟扮演，贾桂由寇春华扮演，孙玉娇由耿巧云扮演，宋巧娇由王润京扮演，傅鹏由宋小川扮演，宋国士由张小青扮演，国泰由谭小令扮演。 哎，这整个的，哎，这法门寺属哪管？ 梅无限所管。 梅无限他来了没有？ 来，要是来了，请了个二，他要回看了。 哦，好大的架子呀！ 架子不小。 嗯，咱们爷们逗逗他。 对，得逗逗他。 叫校尉的把那梅无知县给我定了来。 是，校尉的，提着梅无限去。 好，那小妞儿，咱家传你家父母官去了，等他来了只管跟他说话，别害怕，都有咱家呢。 对，都有老爷子呢。 全仗千岁。老爷子，梅无限那个知县他来了。 我知道。 您又知道了，您又。 官儿啊，他在哪儿呢？别僵着他。 对，您得问问他。 我说下面跪着的这位，敢是梅无限的县太爷？他姓赵，叫赵莲儿。 不错，就是那个莲儿头。 进了咱家，为何不抬起头来？ 应岁不敢抬头。 哎呦，你没打的梅武之县孙家庄贺爷之间，刀伤耳命，一无凶器，二无见证，五五把个世袭纸里头，还有皇上吗？ 简直的没有了吗？ 这话又说回来了， 怎么说呢？ 岂没有皇上你？ 走嘛！ 你又算哪棵葱？ 我又葱了， 把木壳给它摘下来。 对，摘下来，凉快凉快的啊！ 杀人的凶犯，不用说是你给他的刀啊。 天尊、臣问他口供时，渐渐招传呐、 你打他吧。 在公堂里东西此举招人，因此上丞将他那文在 打官司不许拉扯人啊。 老爷子，那倒是没有、这个状子上啊就有个刘媒婆。 哦，这状子上有个刘媒婆。 哎，您瞧 在哪儿了？ 这个刘媒婆、 不错，是有个刘媒婆 是吧。 这个刘媒婆她住在哪儿？ 住在博义庵。 博义庵，那么你呢？ 咦，住在博义庵。 哎呀， 怎么了呢？ 我说棍儿啊， 扎， 你瞧瞧 啊， 拿这么好的孩子，跟那尊嘎杂的打连连， 是， 这日子长了闹出好来呀、 那简直没好。你呀、趁早找房搬家啊。 你给他的房钱？ 那个我还贷款买房呢啊。 提了刘媒婆去。 是，下个大，提了刘媒婆去。 是啊， 扎， 这有张状子， 是 给那个县官叫他瞧瞧。 哎， 做了一任的好父母官， 嗯， 众儿女百姓无恩可报， 是 能张自止，哎，就把他给刷起来了。 对，哎，县太，县太，县太，公公， 公公， 还是婆婆呢？听我跟你说，千岁爷说了。您呐、做了一任的好父母官，众儿女百姓无恩可报，弄了张字纸就把孙家您给刷下来了。 惭愧 惭愧呀、那是堆鸡鸟皮在药铺里买去，拿去瞧瞧看。 哎，你认识字啊？ 两榜进士出身，焉有不识字的道理？ 哦，两榜进士，我还当你这个官儿是花钱运动来的呢。 去，告状女宋氏瞧瞧。 好， 这俏娇儿子好像在哪里见过，怎么一时想他不起、 好记性 啊，县太爷，难道把你宋姑娘就忘坏了么？ 你就是宋国氏之女宋氏俏娇么？ 正是。 因何告辞两王？ 替父申冤，何为刁状？ 先前因何不告？ 先前不追， 日今年 还得追行。 拿过来，拿过来！ 这是有王法的地方，不是尊家您那个小塌塌眼儿。 千岁爷、 跪下说话啊， 棍儿啊， 扎， 这是谁呀？ 这您不认识啊？这就是那个刘媒婆。您没闻见这股子味儿吗？ 这就是那个刘媒婆。 哎，这就是那个刘媒婆。 三曹对案，你给我说实话。 千岁吃饼。孙玉娇是玉镯被我看见，因此上狂秀宅勾践买剑。 千岁爷呀，他有一子名唤刘彪，唤作杀身害命之事，杀人者不是他的儿子，还有何人？ 赵王。 哎，赵王，你早干什么来着？ 千岁爷呀，吃更都在大街无人打听，才知道杀人者其家不断。 哦， 老爷子生气。 我说官儿啊， 啊， 这有锭银子， 是 给那个告状的小妞儿， 哎， 告诉他说， 嗯， 官司算他赢了，可还没落案， 这 哪时传哪时到， 哎， 到一趟给一趟， 好， 对吧？ 哎哎，妞儿，妞儿，妞儿， 哎，公公，您叫我呢？ 你是妞吗？ 小名叫妞， 那小名叫妞了、 啊、 我瞧你成妞的姥姥了。跪那儿，跪那儿，跪那儿啊！ 得得得， 牛儿，千岁爷说了，官司啊算你赢了，暂时还没落案呢，哪时传你哪时到，来一趟给一趟钱啊，来来来，这儿有官保一定，拿回家去买点正经的东西，你好好的过日子，有人欺负你啊，只管告他来啊，下课吧。 多谢千岁， 放心了，回去吧。 啊，新太医，你抬头观看， 看什么？ 这才是幽王发的所在呢。 你搞得好刁状啊， 还知道你姑娘的厉害。哎， 姑奶奶，姑奶奶，少说两句吧。 谁还不知道你是知县呢？干什么呀？当着我的面儿，你还欺负他呢？ 哎呦！ 哎哎哎！啊，上把坑给他， 不热闹吗？是是是。哎，带上点儿留神，着了凉，你脑袋疼啊？ 嗯。我将刘媒婆交付于你，限你三天，将一干人犯带齐，短少一名，要你的人头。下课， 下课吧， 秦村。 哎呦！老爷子，他们都走了， 都走了， 都走了。 哎呦，今天可把我给累坏了， 可把您给累着了。这要是在宫里头，您哪干过这些事？ 是啊，我在宫里多得问个官司。 说的是呢，您这会儿在宫里头，也就是刚起来。 哎，整个的 啊， 这会儿是什么时候了？ 这会儿是个时了， 个时 啊， 哪有那个时候？ 这早是八点七了，就是。 太后老佛爷呢？ 入了寝宫了， 大轿请安， 大轿请安呀。 这才 乃是有万法的所在呀。 啊，爹爹，千岁赐儿官宝一定，爹爹收下。 待为父收下。 就该去到外面打探那太爷是怎样的落案。 为父有心前去，只是我儿一人在家，为父放心不下呀。 女儿不如今是不怕人的了。 哦，日此我儿好好看守文户，为父去见。是此物， 不错，正是此物。 齐国 是， 带刘彪。 刘彪， 哎，伺候太爷。 你可曾在大街摸扎扶婆？ 小人，大家是实，我扎实去，内有六公刀，借过权来。 齐国 是， 带六公刀。 六公刀， 哎，太爷来了，太爷来了。 你怎么说话呢？你？ 哦， 太爷， 刘彪在大街摸扎扶棚，可是你借过拳来？ 会太爷话，他们打架是真的，小人劝架也是真的，这小子讹诈也是真的，桩桩件件都是真的。 齐国 是， 带刘彪。 刘彪， 哎，伺候太爷。 孙家庄何以之间刀伤而命，定是你这狗才所为。 小人这真宰杀牛羊，不懂什么杀人的。 太爷他不着 打 这 儿。别打别打，有招有招。那日小人宰杀牛羊回来，打从孙寡妇门前经过，只见那门对是半掩半开，是小人一身而尖，后天床上有男女呼声。小人心想，定是那孙玉娇与 朋肝胆苟且之时，怒恼小人，我手持钢刀，咔嚓！ 怎么样？ 一刀我连斩了两个，小人乃是土凡，下次不敢了。 哎，你说哪儿去？你过来吧，你。 一刀连伤而命还是是粗犯，男是有头，女是无头，你将人头丢往哪里去了？ 刘公当在陈伯公，我将那个人头送到了他的家中了。 刘公当，刘公当， 刘公当，此处太爷 身当相约，因你人头因何何罪？ 人头，人头不是在脖梗子上长着呢吗？ 还不着， 打！ 别打！又着！又着！又着！哪一天呀、俺回来晚了，估摸着也就是个顶更天儿，顶更天不到二更天儿，二更天不到三更天 儿，到底什么时候？ 也就是个二更半天儿吧。俺在闺房算打仗呢。虎厅的后头院啊，扑通的一声。 刘公大卫啊，那是老子给你送人头去了。 哦，人头是你给俺送的呀。 是我送的。 俺谢谢你了。 我成敬意。我成敬意。 俺他等啊，怎么一照啊，嘿，这就怪了。那个人头啊，见了俺啊，他是地溜溜溜溜，骨溜溜溜溜。 怎么着了？ 不见了。 他不着。 打！ 别打，别打！又着，又着！俺怕打官司，把他丢到后头院的朱砂井里去了。 来，打到朱砂井， 打到朱砂井啊！ 铁镐啊，就这么嘣儿的一下， 怎么样？ 把他搞到井里去了。 他叫何名字？ 他叫宋醒儿。 开 了。 哦，这是宋先生。 此子呢？ 这是宋先生的儿子宋杏儿。 哎呀，本县的对头到了。 怎 叫我一声宋先生，要你这赃官成奉承。 报是痛苦，敢莫相认？ 不相认 啊啊！既不相认，但是叫闹本县的失常。 这尸首乃是我的儿子，名叫宋幸儿，在刘公道家中一位故宫人士，不想被这老狗打死，是我告到你这赃官台前，你这赃官放着人命官司不究，反倒我儿盗物逃走，还罚了我十两纹银，今日你将此案审清便罢，若不然我就与你拼了。我上告你去了啊。 宋先生，宋先生，齐大爷，宋先生他上告您去了， 快快将他还回。 是，宋先生。哎呀，人走远了，追不上了。 不用的，奴才，待本县自己还来啊。宋先生， 宋 先生请庄，本县办 宋先生 就是了。 你回来呀， 宋先生， 宋先生你回来呀，宋先生，哎呦喂。 岂不是没了活口了吗？ 以你之见呢？ 以小人之见，将一该人犯带至千岁爷台前，任凭千岁爷发落，那时太爷您不但没事，还要路外高升呢。 倒是本县的好衙役呀，等公事完毕，赏儿一命半头。 谢太爷， 将人犯带去，一一打油马。 是，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吧。这是太爷的马。 啊，你呢？ 你的马，你那马屁股上还没长马尾巴呢，你呀、啊、那边去，那边去，那边去。 我说嘛，打拐子还给骑马呢， 请太爷上马。 清官到我身一品，有水晶孙家庄西下了祸根，孙云娇来风流在门前斩敌，一佛空又一中暗地里勾心，又没破你不该在从中勾引断连来马柳彪大胆出生，孙家庄贺野里刀上耳鸣，将人愁不暖丢你我与别人，你有功劳当向我藏在衙门，你为何见人头不来报仇，看出身我家世无端丧命，待奔现去呀亲哪刀刀民生送啊念经文，曹公儿他们应那魂叫衙役将人犯呀。百里 啊。 的他不该打死宋家娃，躺在地下装哑巴，打死老婆子我也不走了。 哎，龙子起来走吧， 走不动了， 还走不动了跑， 走都走不动了还跑的。 嘿，我说你走也走不动，跑也跑不动的，你成心捣乱吗你？嘿，你照打吧你， 你打，你就是打死俺也不走了。 哎，伙计，你瞧着没有，这回打死他都不走了，没辙，咱们还是请太爷去吧。有请太爷。 我是。 李大爷，刘公道他不走了。 李牧打， 他说打死他也不走了。 向本县的马玉他撑起了吧。 哎，太爷，那您呢？ 是好是不行呢？ 嘿呦，还真是个好清官呢。嘿，哎，刘公道，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 哎，起来，有马骑了，起来起来起来。 哦，有马骑了。 哎， 有马骑嘛，那还差不多。哎，噔，哎呦，叫， 又碰上他了。 也没睡着， 嘿，哎， 呀呵，天亮了，瞧瞧去吧。嘿，这梅五线呐还没来呢，还蹦着呢。 没法子， 差事搬个凳来伺候着。 奉了太爷命前来投公文。哟，那旁坐着个公公。得，我呀还是过去先打个气儿去。 这是怎么话说的，这个时候还没来，你说这是没影儿的似的。 给公公请安。 这是怎么回事，你这这这 给公公一会 给公公请安。呀呵，逢穷撒尿啊，丑不冷子。我说嗨嗨嗨嗨嗨嗨，你是哪儿来的？ 我是打梅武县那儿来。 梅武县，你们知县叫你干什么来呀？ 叫我投文来了。 文呢？ 在这儿呢。 拿过来呀，还得我跟你要。拿过来，那边站着。这是有尺寸的地方，瞧见你我就有气。怪不错的，瞧你这个德行样。嘿，对，嘿，改了素事儿了。我说嗨嗨嗨嗨嗨， 公公， 你们知县就把这个交给你了吗？ 是，这不是文吗？ 我这知道是文， 这是文不就得了吗？ 得了还得不偷着吃？我说你怎么来的？ 我打我们衙门口那儿一步一步走来的。 你一步一步会走来了？老李的下扛着腿，给他我滚得快快吧！叫我骂你什么好？一块冰壶摔八瓣，你怎么造来的你？ 得，我碰了。有请太爷。 我是 太爷，我碰了。 您说这个知县就不对啊！你来了吗？倒见见我呀！我还有什么难买难卖的事情吗？你瞧，打发条狗过来，照我生这肚子气。这是怎么话说的？你瞧， 公公 呀，现在你还来呀？ 来呀， 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呀？老爷子这早就问你了，我一直的那好， 绕的公公 早就烂了，是不是？ 有劳公公， 你是来投文的吧？ 投文来了， 拿过来呀！不要这么处处探探的，都当我这个人啊是交朋友人最好办事了，日子长了你就品出来了啊！你递给我，我递上去，交差就没事了。 多谢公公，多谢公公， 是不是啊？好办，好办，好。外甥打灯笼照旧。县太，这个差事你都带齐了吗？ 带齐了。 这个一名不落吗？ 一名不落。 嘿，罢了，三天的工牌全带齐了，错过是你呀、错过是两膀子底子。 哎呀，公公夸奖， 我佩服你就行了啊。 公公夸奖。 老爷子天没亮可就是问你呀、我一直在那好话跟你说。 有劳公公， 要不就早就那儿了，是不是？ 有劳公公， 这个说两句好话，哪不是交朋友吗？是不是啊？这个啊，县太，我可是在这儿伺候您半天了啊。 有劳公公， 这个是差事啊，是应当是怎么办？可是一样啊啊。好，县太爷的话了，您还不明白吗？您这个文就是这么个头发吗？ 不是这样的头发，怎样的头发呢？ 怎样的头发呀？老臣得问你了。我说你这人怎么了啊？怎么这么不懂江青啊？我拿话领着你，你怎么看我装糊涂啊？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你为升官换纱帽，我们跑上跑下跑坏双靴子，自个儿花钱买，不是为你活着的。你这人怎么了？怎么这么不懂交情啊？你太难了！哎呦，你什么跟什么呀？你嘿 过来。 太爷，您叫我。太爷， 这里的汇票呢？ 什么汇票？ 太爷，我给换了现银了。 银子呢？ 哎，在我这儿来，在我这儿来， 拿来。 哎，太爷，这不是给我的呢？ 滚了下去！见财就贪呐！ 嘿，这么偷我也会。 您说这个知县啊，我拿话领着他，他喊我装糊涂，这不是岂有此理吗？这 公不？ 哎，县太，我拿话怄着你玩了，你怎么跟我弄起这个来了？哎，这会儿咱们可是反腐倡廉，不许收红包。哎，你怎么给我弄起这个腐败的事情来？这可不要！ 啊， 你趁早拿回啊！ 母妃嫌亲不成？ 嫌亲？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倒得踹起来啊！ 公公笑纳。 哎，不是我吓唬你啊，老爷子天没亮就问你呀、啊。 哦， 哎，我一直的拿好话给你这么着、还算好啊。这个差事都带齐了，就是你来的这个时候，这个 来迟了。 谁说的？你再睡一觉也来得及呀、啊！哎，我说你吃早点了没有？ 用过了。 哎，到我这儿别急着，别逞着，我给你圆一声。哎，我说山东的孩子们、 不 县太来了啊，替我张罗着。哎，把我那冰糖莲子啊煮得烂烂的给他吃。 辛苦。 哎，给他沏壶茶。哎，切两块西瓜。哎，给他来个汉堡啊。再来一份这个肯德基啊。哎，我就不信你不花。叫你花你就得花，看你花不花。有请千岁爷。 在京出京决一般， 梅武县公文一绝，当堂册封吧。瞧这个寺庙是他自个儿写的， 哦，他亲笔写的， 哎，亲笔写的。您瞧这个字儿、哎，您瞧点是点，横是横，撇是撇，捺是捺。您再瞧这一勾， 哎，我说你往哪儿勾、啊哎？ 您瞧这个字，他写的多有比例呀、啊！ 他写的好， 写的好。 他念什么？ 正格的雷。你念什么来着？ 你走开这儿吧，你也不认识。 是 是，他见见咱家。 哎，是他廊下伺候着呢啊！哎，县太，县太，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县太，老爷在那儿传你呢。 哦， 别忙。 嗯， 我先教你个底。回头你见他说话，不要这么处处摊摊的，就给他个硬喷就没错啊。有我在一边的啊，来来，哎，别忙别忙，我给你报门呐，报。梅武县知县张连告见呐！来，哎，跪下，老爷子，他来了， 叩见千岁。 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 千岁， 该说话就说话。 臣犯，你敢与带托王求千岁做民主？ 你是知县，你就拿个主意不就得了吗？ 干嘛还让我定夺呀？ 哎，老爷子，这话可不是这么说呀。 怎么说？ 他是水大漫不过鸭子去呀。 水大漫不过桥去。 对对对，水大漫不过桥去。 再说哪有这么大的鸭子呀？ 要这个瞧瞧瞧瞧了呗，看看了呗。 哎，怎么跑这卖故意来了？ 对。 一干人犯都逮齐了， 逮齐了， 一命不落， 一命不落。 好，来呀，逮人犯！ 哎，别忙，别忙 呐！ 哎， 问呐！ 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 哎， 您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了？ 您瞧，哪有跪着问案的？ 那怎么着呢？ 哎，人家是父母太爷跟儿女伯姓跪一块儿，也小瞧他了，不是呢？ 哦，这么说，让他起来。 哎，对，您让他起来。 好。起来， 哎，对， 起来，起来， 说， 起来吧， 起来，哎，起来，起来，哎， 来呀，逮人犯！ 哎，别忙，别忙， 神呐！ 哎呦， 哎呦， 老爷子， 神呐！ 您又怎么了？ 我又怎么了？ 您瞧，哪有站着问案的？ 啊，那怎么？ 这个，您得预备个公案桌，您再赐他一个座儿 啊。咱们这儿哪有他的座儿啊？ 哎呦，老爷子，人家是替咱们爷们儿办事，咱们是外场人，不要那够使的呀。 哦，咱们是一外场人。 哎，外场人。 哦，不用这个够使。 哎，不要这够使的。 好，那就叫他坐下。 哎，来来来来来来，放个桌子， 坐下坐下坐下， 放个凳儿啊。哎，来来来来，哎，先抬，慢着啊，快点， 你就坐下吧。 哎，来来来，你就坐下，啊。 啊，公公 啊， 秦祖、啊， 您甭让，您瞧见没有？我这儿仗惯的， 习俗。 我说，县太爷， 秦村， 咱家在宫里可没问过官司，回头有那漏兜的地方，哎。你可得兜着我点， 对你得搭个茬儿。 嗯，咱们这就是一台戏。 哎，对，不是耍木偶 啊？什么耍木偶？ 这是 这头案带谁？ 带刘彪 啊！ 哎，带屠户刘彪。 朝见秦帅， 这小子直胡子驴，好大的嗓门啊！ 您瞧这个模样没有，就是个凶恶棍徒，他就是个唱花脸的。 对了啊，大花脸专欺负你们是小花脸。 老爷子，这会儿他可不敢呐。 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 千岁，半夜三更水不挖中， 懂了吗？半夜三更睡不着，你就该起来坐着。谁让你拿刀满出去杀人去了？说好的， 千岁，尊一声，千岁听我说，大家兴儿兄做事错，刚刀一压去，就两个人头落，我杀的不算多， 低头。刚刀一举，两个人头落，他还杀的一点也不多， 可不是吗？ 别着急， 对， 我先打听。 对对，您问问。 我说县太爷， 秦村， 他一刀连伤二命，问他个什么罪？ 一刀连伤二命，按律令去，千岁开恩，问他个斩罪吧。 哦，斩罪， 斩罪，您知道？ 知道 啊， 就是拿刀。把脑袋给切下来， 对，就是这么回事。 哎呦， 怎么了您？ 那多疼啊！ 那没有活着舒坦呐。 哎，那 您恩典恩典他， 我恩典。 哎，您恩典恩典他。 得了，把这小子给我剐了吧。 对，拿下。 这二安带谁？ 带刘公道。 刘公道。叩见千岁， 你是刘公道， 俺就是。 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 千岁， 说。 他打官司当相了哟， 服了吧？他犯王法当相哟， 河村庄里就属你年长， 对， 可闹出事儿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哎， 不用说 啊， 他是个好人， 好人，大好人。 哦，好人， 哎，好人。 这个好人，都按他这个长相吗？ 哎，老爷子，这好人可不论长相啊，他心好得了。 哦，心好。 哎，他心好。 哎，你总得向着他。 怎么呢？ 你们都是干这个的。 老爷子，您可知道同行不是干点 的吗？ 说 前腿。 孙医生，千岁听我说，大字星儿是我的错，天王会啊会，我逃也逃不脱，银儿伯伯大砂锅，大片落座小金鱼嘞。 一头别忙， 哎， 我先打听 打听。您打听打听 这个，问他个什么罪？ 学人宗祠，俺女当张，千岁开门，问他个交罪吧。 哦，绞罪。 这个绞罪您知道， 就是拿绳子来活活的把他给勒死。 对，把他给勒死。 哎呦，那多憋的， 那没有活着舒服啊。 哎，那 您 我 您摁点 我摁点 哎，摁点摁点的， 把这小子下在油锅里给我炸了。 哎，老爷子老爷子，哎，咱们商量商量。 哎，商量什么？ 您哪把油钱折给俺，您引来个干锅包子。 可以，柴 米 拉下去， 拉下去。 这俺带谁？ 带刘媒婆。 刘媒婆。 跪下又来了， 跪下 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 千岁在吃饼， 说 看出花红大没说。 不了吧，贪图花红把没说，卓比这么说，东庄有个小小子， 哎， 西庄有个小妞儿， 对， 你在中间里这么一穿梭， 是 人家做个小两口，临完了你图点彩礼，对不对？ 对， 对呀，对呀， 对喽，我恨透了你们这乡的人了。 老爷子，您恨他干什么呀？ 咱们爷们儿用不着他。 对，这辈子用不着你了啊！ 说好的吧？ 说好的， 千岁，孙医生，千岁听我说，况且雨浇是我的错，望求千纳岁坐得顶多。 我瞧你就有气，撕了尾硬。 对对，撕了尾硬。 且慢。啊，千岁。 县太爷。 有道是自大不由母。 哎，县太爷，你这句话不要紧，就算把他给救了。 对，把他给救了。 哎，我怎么着呢？我 恩典恩典吧。 得 啊， 他交给县太爷吧。 哎，对对，交给县太爷了啊， 哎， 这归你了，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吧啊。 对呀，带 带福鹏， 福鹏， 参见千岁。 低头，年轻轻的不说好好的念书。弄只镯子满出胡辱过，这幸亏是个玉的，这要是硬面的呢， 那我就给吃了。 哎，你倒不摘食。 是是， 廊下伺候着， 廊下伺候着。 下去， 这安带谁？ 孙玉娇。 孙玉娇， 参见千岁。 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轻轻的大姑娘，不说在家好好的小伙，满世界的学了便宜，这幸亏是个玉的，这要是金的，你们还不倒到金銮宝殿上了。 老爷子、啊、老皇太要看看孙玉娇。 怎么着，老皇太要看看孙玉娇、 哎、要看看他。 哎，这孩子佛缘不小、 啊、佛缘不小。 我先问问 您，您问问。 哎，我说县太爷， 您说 老皇太要看看孙玉娇，他去的吗？ 黄花玉女去的。 哦，他是黄花幼女去的。 去的。 这要是金枝木耳呢？ 啊，那就勾了卤了。 怎么跑这勾卤来了？带了去，多磕头少说话。 好，随咱家来。 这安带谁？ 宋巧巧。 宋巧巧。 官司算你赢了，回家好好的过日子，有人欺负你再来告他，回去吧。 小女子要面谢皇太。 怎么着，你要面谢皇太吗？哎，不是啊， 咋， 这孩子他有良心。 有良心，大有良心。 我说县太爷， 千岁， 这孩子他有来头。 有来头。 嗯，他大有来头。 大有来头。 他要是没来头，会把你给干下来了吗？ 哎呦，老爷子，您这句话不要紧、啊、您瞧县太爷又矮了半截了。 啊、哎、哦，着他玩呢。 哦，跟你闹着玩呢、哎、 起来 起来起来起来。 对、 哎、县太爷。 千岁， 他要面谢皇太，他去的吗？ 也去的。 哎，怎么到他这加了个野字呢？ 哎、你去的。 哎，你就说去的就得了。 多磕头少说话。 好，随咱家来。 我说县太爷， 县太， 我把他三人好友一比， 比作何来？ 你请天道。算得你中魁梧，他三人成婚配，全在于人我。好意思牛郎心，要渡我今。 老皇太指婚，许配世袭指挥，傅鹏为妻，不分大小，封为玉丹二夫人，穿戴好了，给您磕头来了。 拦着点吧，拦着点， 这是 我没命吧？ 拦得住我，拦得住我， 拦着点，拦着点， 来了，来了，来了！哎，慢着，慢着，哎，大爷，大爷， 拦着点吧。哎呀，没预备呀！ 哎，来来来来，快呀，快呀，快呀！ 哎呀，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敢当不敢当。 您瞧， 哎呀，老皇太真能打扮他们、 啊哎、多好看呐、啊、 哎，这个傅鹏穿戴好了，有个做官的样。 哎，人家是世袭指挥呀、嗯、 他怎么不做官呢？ 千遍在一个、 又是你。 哎，老爷子，没他什么事儿、哎、您呢，赏他个官做官就得了吗？ 我赏他个什么官呢？ 那您想一想。 路过故城 啊，短个肚子。 好，你暂做肚子。 来来来来，写个写个呢。慢走慢走。人家孩子是一万顶一万，一命顶一命，他一点罪也没有。 哦，他一点罪都没有。 一点罪也没有， 一齁齁的罪都没了。 甭说一齁齁，他连一妞妞罪也没有。 哦，没罪。 哎，没罪。